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 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十一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Danny， Dana， 你冇事啊嘛？呢几日都唔见你翻学嘅， 唔系咁舒服啊，想喺屋企休息。 哦 ，Anna， 消毒药膏喺边度啊？ 哦，喺左边最右角嘅架度。 哦， 咦，你嘅手整亲啊？ 哦，冇事，前几日唔小心擦伤下啫。 嗯，睇咗医生未啊？ 咁小事唔使啦。 伤口如果清理唔妥当，好容易破伤风噶。 冇咁严重，我擦啲药膏好快好翻噶啦。 嗯，咁如果伤口一直冇埋口，记得去睇医生啊。 知啦。 Danny， 咩事啊？ 嗯，其实咧，有时你真心付出，未必会得到同样嘅回报噶。 嗯，感情唔可以勉强噶嘛，明噶。系我自己傻啫，一直认为喺佢身边就可以用真诚打动佢，令佢爱上我。我是不是很天真很傻？ 不是啊，其实喜欢一个人不代表拥有他的。爱是成全，不可以跟他在一起，但至少见到他开心就会心满意足啊。 嗯， 对不住啊。 做什么无端端跟我说对不住啊？你有没有对我不住？ Bell 应该一早跟你说清楚啊。 其实我一早应该死咗条心噶啦，呢段时间佢只不过当我系水泡，一个临时嘅水泡。当佢遇到只可以令佢靠岸嘅船，佢就会离我而去。 唔系咁噶 ，Bell 都有感到惭愧、内疚噶，佢冇谂过要伤害你。 Anna， 我知道你想帮 Bell 讲好说话，但系感情呢啲嘢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嘅。 嗯，明白。 放心，冇事啊，迟啲啊，迟啲我会揾阿 Bell 讲清楚噶啦。好啦，我入去揾人先。 我帮你揾啦。 唔使啦，我自己揾得噶啦。你忙你嘅嘢啦。 嗯。望住 Danny 背影，可以感受到佢无助同失落。感情事真系好难讲清楚。作为旁人嘅我，又可以点？要走出伤感。唯有靠佢自己。 欢迎光临，你嚟咗啊？ 系啊，放得工未啊？ 好快噶啦，等我执埋啲嘢咧就可以走。 咁我喺度等你啦。 嗯，其实你咧唔使咁麻烦，每晚都过嚟接我放工噶。公寓离便利店好近，我自己翻咪得咯。 乜接送女朋友放工都会麻烦嘅咩？ 你啊，是不是担心我会遇到那个变态杀人狂啊？ 嗯， 放心、啊、最近都没有那个变态杀人狂的新闻，而且光天化日，他应该不会那么猖狂吧？ 小心死得万年船啊，他懂得这么想的话就不会那么变态了。 那又是， 你一个人行翻去，我点都唔放心。 嗯 ，Anna， 我搵唔到啲药啊，系咪冇咗货啊？ 嗯，冇可能噶，你等下我帮你 check 下。 嗯，唔该。 哎呀，系统显示咧，新一批嘅消毒药膏最早听日先到啊。 哦，咁唔紧要啦。 诶、嗯欸，你要消毒药膏啊？啊我屋企有、啊，拎俾你啊。 咁点好意思啊？ 你系 Anna 嘅朋友，即系我嘅朋友，点会唔好意思啊？我叫 Andy。 Danny 啊， 哎，整痛你啊 ！Danny 嘅手擦伤咗啊！ 唔好意思啊，我惯咗握手都好用力，都冇察觉到你嘅手有伤口添。 唔紧要， 我行得噶啦。 嗯。 Danny 嘅身边又有个湿漉漉嘅幽灵白影嘅。 制作离魂记， 唉，对唔住啊，要你等咁耐。公司突然间要我去 side walk， 啲 client 行完 side walk 又要开会，所以你迟咗啊。 唔紧要，做正经事要紧啊嘛。 咦，睇嚟你有收获喎、啊，买咗啲咩啊？ 嗯，嗱。 俾我嘅， 嗯，打开嚟睇下，睇下中唔中意。 你买咩我都中意。 未睇就话中意，哈！你几时变得咁口甜舌滑噶？定系你对每个女仔都系咁？ 梗系唔系，我对你先会咁嘅。 真嘅？ 梗系真噶啦。 诶、哎，快啲打开嚟睇下啱唔啱？ 哦，哇，条胎好靓、哦，试下先。 喂，绑狗咩？识唔识噶你？ 我识噶，不过通常都系买啲有拉链嘅胎，方便啲啊嘛。 我帮你打啦。 又好，唔该。 嗯，搞掂。 哇，快手喎、 哦！以前大学啲活动，啲男同学都会叫我帮佢哋打胎嘅。阿姐爱好打胎圣手。 原来系咁，我仲以为。 仲以为咩啊？以为我时不时帮我的前度打胎？ 不是呀、 啊。好啦，我答应你，下次呢只是帮你打胎，不帮其他人打，那得了啩？ 乜，我似咁专制的人咩？ 不是呀、啊，不过而家的样子呢，成个粗情咁咯。 是啊，我是粗情来酸你的。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 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 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 你酸你 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 你酸你酸你 酸你酸你酸你酸你酸 你酸 嗱，唔准开眼先噶， 神神秘秘咁咩事啊？ 嗯 ，OK 啦。 条颈链同呢个半圆弯嘅吊坠， 嗰日行商场睇你望住佢好耐，所以我谂你一定好中意。 嗯， 我都要箍实你，永远唔同你分开。 唔好啊！ 咩事啊 ，Anna？ Andy， Anna， 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你全身震晒，跪咗喺地下度啊 ？Anna， 你做咩嘢啊？ 我哋快啲离开呢度，快啲离开呢度。 我扶你起身先，哎，慢慢嚟。嚟啊，饮啖水先。点啊？见好啲未啊？ 好好多啦。 头先究竟发生咩事啊？你突然间跪低，成个人震晒咁，担心死我啊！ 我唔可以啊！我唔可以话俾 Andy 知我见到幽灵白影嘅事， 佢一定唔会信噶。 Anna，Andy 啊，应承我呢段时间咧，唔好去建筑工地之类嘅地方，好唔好？ 点解啊？ 你唔好问点解，你应承咗我先啦。 但系上头派到好难推开噶。 如果佢哋要你去嘅话，你就话你唔舒服，或者叫其他同事帮手。总之你就唔好去西屋或者工地之类嘅地方。你应承我啦，好唔好啊？ 好，我应承你，我唔去。OK， 我再斟多杯水俾你啊。 唔好啊 ，Andy 啊， 咩事啊？ 唔好走啊，留低陪我。 嗯，点解你个身咁冻嘅？嚟啊！点啊？而家有冇好啲？ 嗯，有你揽住，好温暖。 你都攰噶啦，合下啦。 Andy 啊， 嗯， 如果我有事，你会点啊？ 唔好乱谂嘢啊！ 我系话如果啫。 如果未发生嘅嘢，我唔会多谂。我只珍惜而家自己拥有嘅，包括你。 头先 Andy 同我幽灵白影突然出现，佢哋满面鲜血，头好似被石头砸到咁，面部扭曲，死状十分恐怖。点会咁噶？我有一种好强烈嘅感觉，死神已经逐渐步近。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任何预兆我，我好怕失去，所以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包括 Andy。 这树是哪里的？这么黑的？感觉上好似荒废咗好耐嘅大屋咁，我点会嚟到呢度嘅？前面有道光，好似系出口。好痛啊！匿喺地下。 咁我， 你点会喺度噶？ 咁我， 我扶你出去啊！慢慢嚟啊！ 安娜，走啊！快啲走啊！ 一定是漆黑一片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的。 Anna， 你满头大汗，发恶梦啊？ Andy， 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不会不会，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988制作，离魂记。 Katrina 交班时间仲未出现嘅，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小姐你有冇迟啲啊？哇，搞咩鬼啊？全身湿晒嘅， 出边突然落好大雨啊，路面又积水，架衰车又行得咁快，咪搞成咁咯。 唉，等阵啦。嗱，见你平时冇乜嘢，益你啦，换咗佢啦，唔好咁亲啦。 哇！呢件 T 咪同你身上着住 Hugo 周年版限量 T 一样，好贵噶。 OK 啦，今日行过商场，睇到有优惠买二送一，咪买咯，几舒服噶。 你真系俾我啊？ 咁你系咪唔要啊？唔要就俾翻嚟。 要，梗系要啦！我而家即刻就换。哇，件 T 好靓啊，都系你对我最好。 你而家先知啊？快啲换衫，快啲开工啦！欢迎光临。 Bell， Danny， 对唔住啊，嗰晚我衰，我唔应该咁冲动。有啊，你原谅我咯，好唔好啊？你唔好嬲啦。对唔住啊，我又整痛你啊。 Danny 啊，其实要讲对唔住嘅人系我，唔系你啊。 咩意思啊？ 我唔应该再呃你，唔应该再俾你希望。我其实冇喜欢过你。 不会的，不会的，你说过的，你记不记得啊？你说过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的。 是，你的确是对我好好，只不过我们不适合啊。 不可能的，我们明明就在一起了，怎么会不适合啊？ 我们根本就没开始过，那些是你的幻觉来的。不 明白，一定是他。是他在我身边抢走你的。 不关他事啊。 那你告诉我知啊，我有什么做得不好啊，我可以改的，我只是改给你看。 你听我说我可以改的。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我一直都当你是哥哥这样。 哥哥啊。一直当我是哥哥啊。你我自己自作多情，你根本就冇爱过我。 Danny 啊， 咩事啊 ？Bell， 嗰个男人边个嚟噶？ 同学咯。 同学，我见佢好似好激动，对你喐手喐脚，之后突然冲咗出去。佢系咪有问题噶？ 冇事啊，我走啦。 哦，诶，多谢你件 T 啊，着起上嚟又舒服，名牌果然唔同啊。 喜欢就好啦，好啦，我走啦，呢度交俾你。 嗯 ，OK。 Danny， 你听我说啦，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我一直都当你是哥哥咁。 Danny 啊 ，Danny， 人哋从来都冇爱过你啊，佢当你哥哥咋？系你自己自作多情，自己幻想你哋会喺埋一齐嘅咋。我们本来关系好好的嘛，一定是他，是他出钱阿 Bell 才不要我的。阿 Bell， 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我们死都要在一起。 Bell 啊， 是什么事啊？ 我问你什么事才对啊，你看看你神不守舍咁，你加咗啲盐啊，落杯咖啡度啦。 啊，系咩？ 究竟发生咩事啊？ 头先 Danny 里边你点揾我啊？ 吓，你同佢讲清楚啦。 嗯。 咁佢有咩反应啊？ 佢接受唔到啊，仲发晒癫咁样话我哋明明喺埋一齐。 但系嗰日我见到佢仲好地地噶。 我系咪好绝情啊？ 感情是勉强不来的嘛，早点跟他解释清楚好过一拖再拖啦。 我也是这样想啊，不过他刚才很激动，我怕他会想不开啊。 不会吧， Danny 都不是这样的人。 唉，希望不会啦。 你啊，经过这次的教训，我看你还敢不敢乱来。 不敢啦。 是你先好说， 现在 Frankie 对我不知几好啊，我不会乱来的。 喂，杯咖啡加咗盐啊，仲饮，嗌多杯啦。 嗯。喂 ，Frankie。嗯，咁好啦，等阵见。嗯，我会噶啦。嗯，拜拜。Anna， 我今晚会好夜翻，你唔使等我们啦。 嗯，诶，记得叫 Frankie 送你上楼啊。 佢一定会咯。 喂，在哪里？ 我坐快到的啦。 哦，讲明啊，迟到那个要埋单的、哦。那好啦，我入去等你先啦。是这样啦，拜拜。 咦，那个男人好像跟了我很久、哦。唉，走快两步先。 我怎么好啊，你这人影都没过，我打电话求救先啦。你打电话我来看啊。 《离魂记》第十一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贤，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e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Danny 邓慧豪饰演， Katrina 杨晴婷饰演。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只要 Tune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